请掀开经本，可著卷中第三十面，请看经文啊，经文的第二，佛光威严，巍然世尊愿耀语文，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，大家一看就了解了。接着看下面一段，佛告普光菩萨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，合掌者，赞叹者，作礼者，念慕者，世人超越三十劫罪。这一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，很不容易接受啊！为什么呢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？这么便宜的事情，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，或合掌赞叹、作礼念慕，那很平常的现象，就能超越三十界的罪报，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！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？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，在那个善字，这不是说得很清楚，善男子善女人啊，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，你这个天明或长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。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、啊、粗心大意就束缚掉了。这个善的标准，这是大乘经啊！大乘经的善的标准，我们就依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来说的啊，以这个标准来讲，敬业三福通通做到了，才叫善呐、啊！你只能够做到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你是人天善啊！这个经是大乘经，那你还到不到这个，达不到这个标准。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，奉这个奉行境界，不犯威仪，你也是二乘善啊，声闻缘觉的善。跟这个还差一点，那么这个善呢，一定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、啊、换一句话说，十一句都做到了，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掌赞叹，超越三十劫罪，还有什么话说的、啊、自己有这个根底呀、啊，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，我们就信得过了啊。所以此地的善呢，不是凡夫小善的啊，这是关键的字眼啊。许多人读经听经，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，都没有注重这个词啊，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。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 啊？我们是凡夫，为什么说是大乘凡夫呢？凡夫你烦恼没断，他不是菩萨 如果是菩萨，那见思烦恼断，尘沙烦恼也断，也无明分破啊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观经三福啊，他真正做到了啊，那是化身大师，不是普通人呐。我们烦恼没有断，也修菩萨之法啊，我们也修，虽修烦恼没断呢，这叫大心善福啊。大心，你修的这个法门跟化身大师啊等齐，或者你化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，我们烦恼没断。看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。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，别说菩萨，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，都不是能够做到的啊。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，修菩萨法门，乃至于修一乘大法，这不是不可以的啊。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初发心呢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啊。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，行部是次第，圆融是超越次第啊，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。也正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，不是不能修，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。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，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，可是在佛法上行啊，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。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门？平等法啊。你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，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啊。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所以佛也不舍弃啊。这叫一即一切啊，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里头没有浅深的次第啊。你说浅，浅就是深，说深，深就是浅啊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很浅呢、啊。出入佛门的人学的。啊，等觉菩萨也修，如来也修，决定没放弃，所以浅就是深啊。如来法门清净平等，那这个很深呢，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。深就是浅，浅深不二啊啊。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，道理在此地啊。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 可是如果要从这些事里面体会他甚深的意趣道理啊，那就是《放光般若》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。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，跟诸位也说出来了。听到地藏菩萨名号，名实之名啊，实的是名之实，有名就有实。听到这个名号，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。名号是经体，经里面所说的理论，所说的修学方法，所说的功德利益啊，文明啊，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。这个合掌恭敬啊，赞叹是弘扬啊，坐礼念默是修行啊，效法地藏菩萨，跟地藏菩萨学习，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，他才能灭罪啊！这个超越三十业罪，劫罪就是灭罪。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，就不会怀疑啊，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啊，决定不是妄语，决定没有夸张啊，所说的完全是事实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？这一点很重要啊。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，这个三福是一句啊，他在结论上讲啊，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你看这说的多明白，说的多清楚。三世是讲过去时、现在时、未来时啊，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？就是三福啊，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、善的标准啊。小乘善前面两条啊，这个七句做到了，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啊。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，但是一定要做啊。那么其他的意思啊，诸位可以从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 他的读也读得很不错。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。佛广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还是着重这个善字，或才华形象，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，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，世人恶凡生于三十三天，永不度恶道。假如天父禁锢下生人间，又为过往不舍罢力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，实在讲啊，比前面还要殊胜。前面是讲灭罪，没有跟你讲得福啊，灭罪当然就得福啊。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，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，此地修福只举了一个例子啊，是在讲啊，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，不止一种方式。我们从一个例子去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这非常重要。这是讲啊，塑造菩萨形象。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义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叫拜偶像啊，称我们叫拜偶像，而且拜很多的偶像，就变成泛神教了啊。这个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啊，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，是唯一的真神啊，在佛教的什么都拜啊。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，没人给他讲，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，没人跟他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曾经早年呢，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。这个军官呢，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啊。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啊，就提出这个佛像啊也问题啊，就这有什么意思啊？造这么多佛像啊，花这么多钱啊？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，所以我就反问他，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，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？你贴这个什么意思？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，我说是，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，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，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，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的，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？哎，对呀，有道理呀。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，我们贴一个啊，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，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，岂不得更殊胜了？同样的一个道理啊，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，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？这几十张几百张啊，一张不就够了啊？他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。在佛法里面，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，换一句话是提醒我们修学。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，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呢？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，你又觉得他讨厌的胡说啊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啊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，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，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啊，你可以欣赏，你永远看不厌，你看到生欢喜心，你又懂得它的意思。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代的，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。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代表修德，我们的信德迷失了，如何恢复呢？一定要修行啊，要靠修德，修德要跟信德相应，这就正修啊，所谓的信修不二啊，你才能够恢复自信。道理在此地，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，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，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多了，多到不可思议，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。信德如是，修德当然也如是，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。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，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啊，已经不从个人来算，从团体，团体还要把它归纳，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，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德相。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。佛在经上常讲，世出世法 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，皆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有人读到这个经，听到这个经，生起怀疑了，我现在心想变，为什么变不出来？啊，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实验不灵啊。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、啊、他误会了，心是什么，识是什么，把妄想当作心，把执着当作识，那怎么会变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，不是心识的离体。啊，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，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怎么能办得了事？啊，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，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。禅宗里面说得好，若人摄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你要能够经验到心性，你就不是凡夫了，你就是佛菩萨了。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，有疑问可以存疑，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这个叫疑情，不是怀疑。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，起了怀疑了，那错了。怀疑什么？你不相信啊，你不能接受啊。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这个说菩萨，菩萨道，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有疑信啊，我还是虔诚相信啊。佛说这个理太深了，不是我的境界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也能够理解的。我相信这，相信佛说的话不错，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。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小的疑情，智慧开几分呢？问题解决了。大的这个疑情，那必须智慧呀，再要开到一个阶段，你才能明了啊。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啊。大疑有大悟，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，那你永远没有悟出。所以经典里面 所说的甚深的意趣，不思议的境界啊，有疑情是正确的啊，一定啊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。佛法自始至终啊，就是教人开智慧呀，叫破迷开悟。智慧怎么开的呢？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。啊，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。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这八个字就是禅定。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此地，那么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，造像。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，或者是彩画素描彩画都可以，或者是图，这是泥塑、石雕啊、胶漆，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，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造成这个模型啊，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，这个价格也低廉。下面这是铸造佛像，用金属啊，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，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。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，功德很大了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之事啊，地藏菩萨表孝道啊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，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。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，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，一切圆满之足，与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，这都是自信本具的。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？自信本具， 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。我们迷失了自信吗？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，无主卧室，无主卧室从哪里来的？也是唯心无主啊。没有离开心性呢，觉悟了这个心性呢，就变成净土；迷失了这心性，就变成秽土。变的相虽然不一样，能变的体性是一个，所以说净秽不二了。谁住在净慧不二呢？觉悟的人。迷的人呢？哎呀，净慧差别太大了。啊，这个怎么说法？觉悟的人不着相，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，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。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，迷的人着相啊，在净土执着净的相，他生欢喜心；在秽土里面，他着秽土的相，他生烦恼。是这么一桩事情啊。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舍掉了，这个净慧说不二，你的感受不二，受用不二啊，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，不是啊，净土还是净土的相，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，他的感受不二，平等受啊。所以佛讲反复的受有五种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反复啊。圣人没有这五种受，圣人的受叫正受，你经常常常看到三昧。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，三昧是梵语音译的啊，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了啊，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。正受所依也，是真舍智慧啊，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他所依的是这个啊，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。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会变现不同的色相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，他心的相是叫一真法界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他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， 发现唯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，他分析的很精细，发现唯识的经论非常丰富，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，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情识变现出来的，这个里头的理就太深了。它为什么会变？为什么变成那么多？为什么变出来又不整齐？这是一门大学问呐！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，你很难接受，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，看看你能不能接受。你在晚上睡觉有没有做过梦啊？这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。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？出现那么多众生呢、啊？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、啊？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？啊，梦里头也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也有你喜欢的，也有你讨厌的。你为什么不做个梦，通通是你欢喜的？啊，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？为什么不行呢？这个道理跟这个很接近，很类似。你慢慢去研究吧。啊，你去想，你去研究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坏人，又喜欢又讨厌，你去研究去。实在研究不出来，你多念一点呢，法相中的典籍。这个就是唯识所变，识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识含藏业习种子，就有善有不善。啊，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，这一些种子它就起现行。其现行它就变出幻象啊，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。我们现前这个境界，佛在经上边讲梦幻泡影的，也不是真的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啊，好像看到这个现象，是在讲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转变，不是不变的。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续相所迷了，以为它是真的，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被这个虚妄相续迷了啊，以为是真的，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，造作一切善不善业，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。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 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，不是你想，哎呀，我想变个牛，他为什么不变牛出来？啊，那是你打妄想啊！哎，你一念善，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，你一报随着真报转吗？啊，说的贴切一点，你一念善，你的容貌就善；你一念恶，你容貌就恶。相随心转吗？不但相随心转，身体体质也随心转。再扩大到外面，山河大地异报，这个异报啊，也随心转。异报随着正报转呐、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，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啊。我们见到佛像，见到菩萨像，善心善念生起来了啊，这个功德利益在此地啊。感就是观相念佛，这念佛法门的四种念佛啊，看佛像啊，看佛像啊，心里面就会升起这一尊佛，这一尊菩萨他一生的行义。去看地藏菩萨，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，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，做光目女，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，他怎样发心去救拔他们，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的，也造许许多多罪业，也堕三途啊！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？斩离里面呢、啊，身心法愿，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，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。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是什么？一切众生呢，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家亲眷属啊，我们有过去生的，过去无量劫，无量劫中啊，生生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，现在散布在六道，散布在十法界。在四圣法界的，在天道的，这个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如果 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，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。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？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，是事实啊。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，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啊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，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，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的，这个救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。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，好像与自己不相干，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。菩萨知道，凡夫不晓得。地藏菩萨清楚啊，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啊，慈悲心才能真正生得起来，决定不能够说做事不救，没这个道理。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，关怀爱护救护的心念决定是有，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，这就是讲说有障碍啊，有障碍。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啊，有受水灾的，有些地方旱灾，有些地方地震海啸，种种天然灾害，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，天灾人祸，被杀的人很可怜的，杀人的人也可怜呐、啊！杀人造极重的罪业，他造这个罪业，将来要堕三途啊！不但将来堕三途，将来还要还命债呀、啊！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，你这一生杀他，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，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，你说多可怜啊，多么悲惨。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啊，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。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，读了佛的开导，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，逐渐逐渐呢也明了事实真相， 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，为服务社会呀，为人民服务，这个服务，为众生服务啊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、尽心尽力。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，大慈悲的行持，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啊。可是我们是凡夫，烦恼习气很重，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啊！啊，自己里面啊，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，外面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，这个力量很大了，时时刻刻。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，随顺物欲，又起物念，起贪嗔痴的念头啊，跟着外面诱惑走了，又造罪业，谁来提醒我们呢？唯有靠佛菩萨形象。所以为什么啊，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，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啊，供佛像的目的何在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，用意在此地，不是把他当神明来膜拜啊，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，不是啊，那就真正搞迷信了啊！你供地藏菩萨，时时刻刻提醒你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啊，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。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，无量功德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，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，利益也很大。佛法当中他说，听佛菩萨的名号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！无论你是有心无心、有意无意，听到佛菩萨名号，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。耳闻有这个利益，眼见同样的利益。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啊，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啊，那是业力眼根呢，也是云为道种啊。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，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，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，就管用了。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。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？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，我看到欢喜啊。我看到是基督教学佛，天主教学佛，伊斯兰教学佛，犹太教学佛， 都学佛了，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？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，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大藏经啊，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？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，牧师阿红，我都获长成菩萨了，他是真菩萨，不是假菩萨。我们这个形象，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，他就生起来了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啊，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，你都没办法比啊。你这个形象出去，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？生不起来啊。可是我们头一剃，穿上这个衣服，走到哪里去，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，生菩萨的念头。所以外面走一趟呢，多少人种了善根呢？啊，这出家人为什么称三宝之一啊？宝就在此地啊，谁能比得了呢？啊，持戒破戒啊，另当别论。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，这一个功德就不可思议。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地方注意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他塑造菩萨形象，心愿之广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，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，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得卧道，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啊，跟他的修功相比还应当得到。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？接理明白之后啊，看这个事就不怀疑了。前面超越三十劫罪，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，啊，不堕三恶道啊，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。这下面他还有一幅，假如天福禁锢，天上的享福啊，享禁一百次啊，这个一百次福享禁，他还有余福。这个余福啊，下生人间又为过往啊不舍大利，到人间来还享人天的福报，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的帝王啊，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事，迷于民主啊，大 家赞叹民主，现在潮流如是，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？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，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，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啊，民主立业了比不上帝制。诸位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，细细去观察，君主固然有弊病啊，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？固有利弊，你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，这个事情要找一种制度啊，只有利没有弊，找不到啊，不可能啊。再好的一个制度，儒家说的好，人存正直，人亡正义，总在人为呀。佛家讲的人能弘法弘道，非道弘人啊！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，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呢。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，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。道本身没有过失，到他手上就变成有过失。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，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。在古代我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，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，方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，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，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，周礼是周公定的，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，不会亡国。制度太完美了。方老师说起话了，目的是希望我去读这部书啊。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，翻了几页之后啊，我没读。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，周礼跟仪礼啊，我都没去读。因为以后学佛了 对于这个政治没兴趣，啊，那么《礼记》里面所说的东西，许许多多与我们戒律有关系，这是值得参考。那么到民国初年，孙中山先生啊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，啊，非常可惜，没有人能够继续他，把他发扬光大，这很可惜。啊，孙英先生读书是读，啊，确实是广学多闻，啊，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，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的是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，啊，避免呢这两种的缺陷，他是这么个理想，去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，一党专政。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，是一党专政。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？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，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，他是一个家族统治啊。我们现在用一个党，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、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，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，一党专政。那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啊，采取他的优点啊。那么他用五权宪法啊，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，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。他构想想得很好啊。所以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，谁懂三民主义？我常常给他叹息啊，好东西啊，啊，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，满清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，啊，他的寿命太短了，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，啊，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，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。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，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？在教育啊。所以汉朝啊，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，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，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，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啊，政权的转移和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，这个很妙啊。啊，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满清都没改变，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。所以诸位想想，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，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呢？ 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。啊，推崇孔孟，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。啊，再配合诸子百家，啊，以儒家为主啊。啊，所以教育是叫什么？叫伦常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，这个成功了。啊，知道夫妻的关系、父子的关系、兄弟的关系，啊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就是君臣、朋友的关系，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呢，才懂得做人呢。然后再教你人与一些万物的关系，啊，又用现在的话说，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，保护自然生态，啊，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。最后给你教给你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这是中国2000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！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啊，有道义啊，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，舍弃掉了，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，这个不得了，天下只有大乱，不可能有成品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争利，还得了吗？争名夺利，不惜任何手段，这个世间还有太平日子过吗？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，遭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他们现在在思维，在研究中国的东西。所以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心，他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，在研究印度啊出这个古老的东西，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与原则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，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，非常受欢迎啊。我知道的很浅显的一点点皮毛啊，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说都非常受欢迎啊，他们听得很稀奇，闻所未闻啊，哦，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，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。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，要用敬财敬物，表虔诚恭敬的，才能起感应大教啊。彩画，你看看古时候的人，现在人家很少了啊， 画这尊佛像。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，净手啊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穿上干净衣服，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，没有能力的洗衣服一定洗得干干净净，表恭敬的所用的纸笔绝不做其他用途啊！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，绝对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，专用的都是表一个恭敬。所需要的财物，这个在这个钱财、进财啊，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，决定不是用不敬之财，不，我不应该得的，不是我的钱，我用其他的方法把他骗过来，或者威胁让逼得他不能不送来，这种钱财叫不敬财。清净心的清净之物啊，来造像啊。那么这个地方，在三十二面啊，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，三十二面注解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，我念给你听。又不许造半身像，善相不起呀，堕落生死。希望大家了要注重这一句。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，菩萨的半身像，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，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，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。供佛的半身像已经罪业就不轻了，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了。去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的，也要画全身像，不可以画半身像。无论是坐着的像、站着的像，都要全身的，这个要特别注意。我们照人的像可以照半身，没问题。佛菩萨像决定不可以，人的像可以照半身，你说哪个人像照个头脑袋，其他都没有了。这个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喜吉祥的，脑袋被人砍下来了，哪可以这么做法子？是这个不可以。我特别在他的词里有这么一句啊，特别提醒各位同学。注解里面，他引用《造像功德经》里面的一段话。恶人临终在这个三十三面第二行第二行最后一句，造像功德经云，恶人临终发言造像，乃至如末旷舍，这个字是不是念旷？墨字里面一个广，是不是？是个广，是吧？它这个底下注音是古猛切，这是古时候的切音。功念功，念功，念功。这个是墨，大墨就是造像啊，是那个像很小，那么像那个 大漠那么大，这很小了，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有十亿功德。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何况造大的佛像、菩萨像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大概现在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啊，这个话都比赛造大佛像啊，比赛造大菩萨像啊。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看看前面，如果是不进财呀，那就没有这个功德啊。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。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净财啊，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啊。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，所得的功德呢大家不一样啊。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啊，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啊？你的动机何在啊？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，启发大众啊孝思的，这个功德就很大。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啊，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，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。佛家讲高下心啊，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，这个心就不好啊。这个心叫好胜心啊，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，将来落到哪一座道呢？修罗道啊。修罗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呢，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，其次的人间阿修罗，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、魔鬼阿修罗啊，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，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。这阿修罗在哪一道，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。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，五趣不说阿修罗，阿修罗在哪一道算他是哪一道啊。说六道呢，是单指天阿修罗啊。可见在了佛经上常讲因地不争，果招于取啊。啊，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啊，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广大佛法，利益众生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他这个下面讲的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啊，每一种功德都有他的意义，都有他的因缘，一定要跟因缘相应啊。缘相应呢，有因必有缘，后面才有果报。第一个是世事眼目清洁。为什么眼目清洁呢？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啊， 就得这个果报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居家啊，居士们住家，家里面呢，你布置你家的客厅，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，没有意思啊，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，都是扰乱心情的啊。挂什么呢？佛菩萨形象，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，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。好，一心念佛，如果是专修净土的，说实在话呢，这个佛像选一尊，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，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念佛堂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啊，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，有一两百张我看到啊，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。在这个里面修行，眼目一定事事聪明啊，带眼目清洁的果报啊。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第二，身处无物，这一生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，我们所受的果报，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，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，没有见不到这些我的形象，也听不到我的音声啊，这是福报啊。第三呢，长生贵家，贵是尊贵的人家，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啊，不一定是富有，有德行这尊贵啊！啊，你生到这一家呢，这个家里面啊，父母祖先都积德，好善积德，你生在这种人家了，这是感应道交，自己心行善，一定善于善感应。那么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这是一个原则，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，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呢？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，如果常常看佛像，常常称佛名，他选择这个语言一定是善语，第四，深入子母精神，这是形容身相之好。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，身相好。第五，丰饶贞观。那么这是说的富贵啊，你的生活富足，如果生活不富足，不可能有这些 真妄。这个真妄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。好德好善的人家啊，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啊、稀有的东西呀、啊，收藏这些东西啊，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啊，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。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，像印刷书方便。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？不可能的。古时候这个经典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啊，这个印刷的，那个印刷不是油墨，松烟呢、啊，大概你们都没见过啊，松子的烟啊，现在金陵开经处已经用油墨了，不是用松烟。古时候那个本子，那个本子，你看那手一摸，手上就有这个粉一样，黑的粉一样，松烟。一张一张去擦了，去刷了，啊，刷一本书也像这一本《地藏经》，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，啊，一张一张的刷，啊，然后再装订，啊，再把它切整齐，很不容易啊，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。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，数量又很少啊。现在方便了，就照相制版啊，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啊。在民国初年，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家乡啊，好像安徽省呢，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，还有一套是残缺的啊，两套完整的，一套残缺的，好不容易啊！一般人要想读经，要到寺庙藏经楼去借出来，借出不能借出去的啊，只能在藏经楼，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，你需要你抄，自己手抄。抄完之后再送还，藏经不出门的啊。现在印刷术发达，这个字字小了啊，所以一部大藏经呢，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、啊、价格低廉呢，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啊，珍宝啊。啊，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，但是四库会要就方便多了啊。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啊，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啊。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，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啊，这个价格就相当低廉了。分量精装本500册啊， 相当于三四套的大藏经，珍宝。这是值得收藏的，自己可以受用，可以教导下一代啊。去丰饶珍万呢，不是在些古董玉器，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，真正好处啊，是这一些典籍。古圣先贤的教诲，第六啊，生贤善家啊，前面讲长生贵家，注重在个长字啊，他的国报不止一世啊，这个功德立业呢，要绵延很多事，像前面讲。一百次这个生他的天这第六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，是这个福报啊，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，如果他生生世世肯修，那个福报啊，就永远绵延不断啊！一定要靠修德了，生行善之家，第七生德为王，这是享受人间的富贵。第八做金人王。第九做梵天，升梵天，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。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，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啊，要懂这个道理，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啊，你心量大，造的像小，功德也大；你心量小，造的像大，你的福也小啊。不在像的大小，是在你心的大小，是在你心底的染净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佛法当中啊，真正是平等法啊。如果说是我造的像大佛就大，像小就佛就小，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福，贫穷的人就不能修福报了，这个不平等啊。佛法当中平等，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福啊，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啊。啊，这清净心呢、啊，要懂这个道理。第十不堕恶道，第十一呢，后生还能敬重三宝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啊，前面十句啊都是讲的果报，后面这条是因。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说果不会把因漏掉啊，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啊，这个说法了才圆满啊，就后生呢还能敬重三宝，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啊，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。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间，现前有福报的人，可是你仔细去观察， 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显现。一世呢，寿命还没有完，他的福报就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啊，公司倒闭破产了啊，他年岁还不太大了，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。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，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，这种人已经不多了，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，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，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，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。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了，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，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，这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，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，不但心里求财富，贪著财富，这就错了了，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带来的。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，无条件的布施，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，不必考虑的事情啊！我布施做的是好事，就救人啊！当然，我们不是直接去救人，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啊！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。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，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，那是他的因果，与我不相干。我发的心是纯正的，我得的福是圆满的。如果你要考虑，哎呀，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，恐怕被人家吃掉了，不敢做了。换一句话，你修福的缘断掉了。修福一定得福啊，疑虑太多往往把你自己修福的缘断掉了，变成没福之人啊，常常怀着忧虑，常常怀着这些得失，将来感得的是愚痴的果报，没有智慧。所以我们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去修福当然这修福为错的人也要观察如果不选择不观察，那自己有过失，没有罪，有过失委托这个人靠得住，很妥当，你的福报就圆满委托这个人不妥当 你还是有福报，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，不是没有福。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，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。诸位要多学啊，经典要多读多思维，逐渐逐渐的你就会开悟，你就会明了，知道自己怎样去修福，是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。物质生活不缺乏，不缺乏就是福报，不必太多啊。聪明智慧，健康长寿，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啊，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，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啊，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啊，争取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都可以放下，都可以舍弃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修学因缘果报啊，才真正达到圆满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